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大佬。这个选后，那么许多人在检讨败因啊，那么王世坚议员啊，他得到了这个选区的最高票，几乎是30,000票。那他说这个选前很多人对他泼粪，好，泼粪的意思就是他说后面啊还有一个更大尾的，那个叫水肥车，不然如何泼粪呢？那么为什么他认为说这个侧翼跟网军是很严重的问题？另外高嘉瑜好像也这样认为，那么这个事情影响到年轻人跟中间选民，所以今天这个王世坚议员会到我们节目上现场来。另外呢是何志伟。何志伟说陈时中哪里是输给蒋万安。陈时中是输给了因为黑道进入了陈时中阵营的核心黑道。那么到底情形是如何，因为他也直接点名这个洪耀福兄弟还有这个黄成国，那双方互相骂对方是败类，民进党的败类。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个梁文杰今天也发表了他其实已经扣秀一百酸桃，但是他认为必须要客观的这个分析问题，那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那起码因为这个小英希望苏贞昌留任，可是呢我看这个蓝营都要苏贞昌辞职，说他哪还有那个面，好，那不过呢在选赢之后国民党的这个内斗，要选总统的内斗其实已经赤裸裸的展开了，我看今天中国时报一版整个一版整个二版几乎都在拱侯友宜，而且呢是在杀朱立伦。那怎么看待蓝营的内斗？赵少康嘛讲，讲也战斗蓝呐，吼吼，全国大赢。他说他去辅选的74个全上，这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还有谢国梁选上以后，大家拢被他拖不拖败？到底做一搞哦？高虹安虽然选上了，一任期内也来关不？中国因为这个防疫太严格了，封控清零，导致现在几十个主要的大城市蔓延抗议要自由，甚至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是过去30年没看过。那这个事情包括50几所大学现在也都这样了，接下来会怎么演变这个王丹说假如他政报，那么很可能中共要垮台的齁。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就是民进党这个台北市这一次高票当选的王世坚议员。 鸿仪好，大家晚安。 好，恭喜齁。 谢谢谢谢。 好，那么另外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庄连晃。 鸿仪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鸿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鸿仪哥好，大家好。 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沈友忠沈教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那么咱来看齁，因为这是王世坚王世坚议员伊讲伊这边的中山大同是第一股票那伊讲这边民进党的参拜重炮抨击网军侧翼。他说任何一个政党这些运用网军豢养侧翼的背后，这些组织们，这些水肥车们，够了，够了，不要破坏人性的善良厚道，不要丧失人性。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闭嘴啦！太贱就是太贱。 一听到王浩宇，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又气炸了，因为他在选前被侧翼围攻，让他忍无可忍。 王浩宇，闭嘴啦！被你害得还不够吗？稍微有羞耻心的人，这个时候，这些网军就应该闭嘴，没有他们讲话的份了。 民进党选战大败，检讨败选主因。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说，侧翼网军到处出征别人，对中间选民年轻人影响很大，痛批他们同温层，自我感觉良好。但王浩宇发文反批，该检讨的是澄清网络谣言的方式，而不是把热心帮忙解释的支持者推出去当战犯。不过高嘉瑜再发文说，把自己做好，世界越乱心越静，似乎暗讽侧翼才是乱源。 这些网军们他不好好想一想吗？以后他怎么面对他的子女？难道他要跟他的子女说阿林做网军吗？八年前就是柯文哲引用这些网军，我们国家网军之父就是柯文哲。 王世坚痛批蓝绿白都在养网军侧翼，也不忘开炮柯文哲是网军头。但侧翼到底是不是造成绿营大败原因，民进党不推卸责任。 侧翼或者网军啊，其实都不是民进党的主要的成分啊，成员，不必把责任啊往这个地方去推卸。 有一种是基本上是在打对假消息错误澄清快速反击的这样子的一个网军部分，这样子偏激的网军造成了中间选民以及年轻选民的一个不满。 侧翼如两面刃，快速澄清网络谣言或假消息，凝聚支持者士气，但到处出征谩骂也引发民众反感，如何拿捏分寸将是改进方向。 好，那么王世坚议员基本的中山在东啊，拿到了16%多的选票啊，拿到了29,000多张选票，几乎是30,000张。那我先请教一下王议员，为什么你这边的这么生气？ 我讲人的基本的你用攻击嘛，欸，攻击到一个程度，尤其攻击讲的吼，嗰是完全不是事实，欸，嗰是违背我本来。我不是讲我个人，我系参选政治，我对政治我无任何的企图心，我就是想我系外公，我系爸爸过去政治受难，我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只是这样嘛。你伫我插政治插剩几年，你这么我要离开的时候，你搞我侮辱甲这么歹听，讲我中共同路人者，哦，甚至过去换你狗我，这个我觉得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纯粹我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啦，我玩那时候完全没有在考虑选举啦，因为选举的话那就是要风度翩翩嘛，那不要去跟任何人为敌才对嘛，但是我是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而已。哦， 除了攻击攻你是中共同路人以外还有啥？ 我很多哦，他甚至直接很多说我就是陶志伟支持黄珊珊哦，讲我就是叫国民党和韩国瑜买收，足多啦。哦，主犯不及八载。我这个我本身无用网络，但是我的同事吼，拢有从过去一攻击我的哦。洪毅，如果讲这的话拢属实，伊敢为家己讲的话负责？伊先要甲这的问题落来，足奇怪嘛。哦，所以我感觉讲哦，这后边一定有人啦。我觉得他心知肚明。那咱民进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党，都一党，其他党因拢有网军有侧翼，没有错，他们都豢养了一批网军。但是别人会使有，咱民进党袂使有。咱民进党就是台湾人民的期待，咱民进党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咱唔免用迄款傲博就对。 你为什么判断讲后边一定有人？ 我吼，敢那用个简单讲哦，他们心知肚明，这拢有一挂证据。我对一天我会甲遮，因为遮代志我唔捌去甲任何人告过啦。这因为我感觉讲，咱卖浪费司法资源，但是我感觉这点网军如果无伫咧这边，咱民进党照着这边的失败，咱好好啊来检讨，咱紧来安怎来面对利空利数，将咱台湾政权会使稳定落来，这点重要去。如果在侧翼网军就此收手，安尼大家都算了。但是如果因个点名摇摆，我一定要甲因提告而且一定告得成，也有很多证据。能卡巴都有胖啦，他们心知肚明。 因为咱讲的王浩宇回应王世坚委员太监说，因你讲你也是太监嘛，为什么你讲你太监？ 我第一感觉就是讲这款的，就是安尼， 这款人就是安尼嘛，正常有人格的人，哎、欸，哦，男子汉大丈夫，未去做这款代志就对了。 哦，好好好 ，OK。王浩宇讲啊，基层候选人在面对高端等等不实谣言的时候，常常努力的解释，但民众啊，这个会说，你们自己党内的高嘉瑜、王世坚也在质疑啊，哦，王世坚等人知道民进党这次状况比较不利，透过讨厌民进党来巩固自己的选票的做法，甚至把焦虑帮忙解释的民进党支持者都打成侧翼网军，对民进党是很大的伤害。他又说，如果是侧翼网军啊，造成民进党大败，那请问徐巧芯啊，算不算侧翼网军？为什么票数冠军？朱学恒、罗志强是否也带了很多风向，也攻击了很多人？为什么王世坚、高嘉瑜没有意见呢？抖音上热门的政治影片前100名有一堆是王世坚、高嘉瑜、郭正亮、吴子嘉等人骂政府、骂高端、骂球场的影片，每个流量都非常高，因为自己人都在骂自己人，谁还会相信民进党呢？面对谣言，对自己政党落井下石，你有什么看法？ 胡说八道，哎，胡说八道。伊讲有民众讲，讲哎，民进党恁家己人啊，就伫个在质疑高端。我头几位，我认为高端，我没有质疑他什么。嗯、我认为咱的疫苗有三大管道，要三管齐下。第一个，采购国际疫苗。第二个，我们代工国际疫苗；第三个，我们发展我们自己国内的疫苗，因为毕竟疫苗是战略物资。我是按我头几位，我前后一致，表里如一，我都这么讲。他可以去看所有的影片，伊认为讲无小甲高端抱一下，安尼就叫做袂使。哦，伊这个人哦，我觉得哦，居心叵测。第二点，这个所有在评论的人后边，伊卖甲其他的名拢连结起来，我至少我高嘉瑜，咱这民进党，到后壁伊讲的都几个人，完全无啊，一点啊交情嘛无讲的立场态度拢无同款。啊，高端甲大家报告，这是咱2300万人共同的税金汇款钱所买、所研究发展的。每一个人拢嘛唔望高端的成功。我头几位我跟他讲高端。二期试验你要报告要交出来，三期试验你要完成，要取得国际认证。陶继威拢是安尼讲，这有什么不对？我的意思就讲，如果我们只单压一条线，只用高端这一条线的话，那我们跟中共有什么不一样？中共就是只中他的国药科兴，一拒绝国际疫苗。你看看，中共到现在为止还在封城当中，所以我这样子讲有什么不对？咱民进党如果过去在讨论政策，像我这款足温和、足客气的讲法，连安尼都爱比斗争的时阵，我唔知认为讲这后边有人，啊，伊规气讲清楚是虾米人嘛？你就是叫我连小小一个议员，一个正道位置，我无去求任何虾米位置哦。我只是跟他讲，一旦甲民进党的声音、甲台湾人的声音讲出来，如果连这事啦，你大鱼大肉爱吃，我敢那一嘴水也啉，你连这嘴水都要甲我掰掉。我这嘴水啉，我是要为台湾来讲话呢。所以大家好，大家平拢是为台湾，哎，唔通讲这款的。我请问你啦，你这个人当时出来，你当时参加民进党？ 王浩宇， 你当时哦，好。第二，你做过任何民主运动当中所有艰苦困难要去冲的，你参加过多一件？第三件，你家己个人，你是安怎被罢免？家己检讨清楚再讲。第四点，你后壁头家是啥物人？这拢有证据伫哩，人拢有收集一挂证据伫哩。所以我希望到此为止，不要浪费司法资源。 你后壁头家是啥物人？你知影？那你今仔日是无方便讲，但你已经知影嘛？ 知影，真早就知影。 这个人是党中央吗？ 啊，这。即嘛，因的天尼啦、我相信这唔是 因的天尼， 我都感觉这唔是我一个尔。所有咱民进党内面，大家有知识的，大家拢知影，咱民进党内面好人一堆，但是嘛有少数是借着民进党 底下搞咱人民政治绑架、感情勒索嘛。 嗯嗯。那你头讲王浩宇，你当时在入民进党，你意思讲伊投机主义者嘛？ 我认为就是。哦，因为你真正爱这个党的人，你会讲私心嘛？ 嗯嗯， 你他会讲哦，高端的代志哦，你讲干呢？刘阿弟感觉讲，咱应该安怎检讨的人？ 嗯， 你完全哦，你敢骂到无一块好？ 嗯， 足奇怪嘛！安尼你是在当禁卫军嘛？ 哦， 你当锦衣卫嘛？ 哦， 你当血滴子，你在砍别人，把人刘阿有声音有意见拢袂使。何鸿公才会提出声音意见呢？拢是真有知识， 嗯， 大家拢真理智的看待这个代志呢。王浩宇，我甲你请问，我读理工，我读化学，我对这方面比你加足了解。 哦， 至少我敢真臭屁甲你讲，我这方面比你王浩宇较了解。 哦，那王浩宇，你说他是网军后边阿狗一个头，他攻击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意思，是啊，我小小一个议员，攻击我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啊，攻击的人就是想把我在这个位置上踢走嘛， 嗯， 很清楚嘛， 哦，把你的议员被给你丢掉了，对吧？ 我认为是 是啊，那请教您况啊， 嗯， 那因为王世坚议员啊，摕到两万高钱规票啊，这个选区的第一高票， 嗯，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当然是王议员个人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嘛，与底下的基层经营较固啊嘛，啊，恭喜在好不嘛，做料为外 是 哦。那我相信应该那个选区，应该除了民进党支持者，就王议员以前服务过的选票，或者说民进党的理念认同票，应该也我猜啦 哦， 应该也有一些可能比较中间偏绿的也有投票给他 哦。 不过我觉得最近因为。王议员跟这个何志伟哈，引起这个所谓侧翼跟网军的话题 哈， 我觉得我必须讲，民进党你不要自乱阵脚，麦克用公家自己拢惊掉。王浩宇讲的没错啊，那请问大家先定义什么叫侧翼跟网军？ 嗯嗯嗯。 所以很抱歉，我请问王议员，我算不算侧翼？我算不算侧翼？ 你要现在王 議員啊，你过去媒体抓久啊，咱拢相捌嘛。如果。你要来讲我什么？你不会用这款的方式来指责我嘛？ 对，啊， 尤其我讲的每一条拢属实，照我的意见讲，这有什么唔对吗？我有去糟蹋掉咱的党，有什么款的？我想无，我认为是安尼啦，吼。我认为是安尼啦，咱真侪即款讨论哦，社会的声音其实甲咱无同款，袂使讲咱提出无同款的声音，咱就是叫做自乱阵脚。我伫选刷了，我无欢喜过一分钟，我拢一直讲呼吁咱绿色的选民不要怀忧丧志。吼，咱胜不骄，败不馁，即边的失败，真可能就是咱利空利数要大赢。做一个教训跟准备， 为什么要先搞清楚什么叫侧翼跟网军？我觉得王浩宇有一句话，他有一段话，我认为讲的是有道理的。你觉得朱学恒、黄伟汉、吴子嘉这些人是侧翼还是网军？他们出征的还会少吗？你觉得高虹安的红卫兵去出征那个新竹豆豆妈的时候，出征的还会少吗？如果你用选举结果论来看，嘉龙牙，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同意。不可以去出征别人，也不应该去羞辱别人，或者说去肉搜别人，这个我都同意，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做人的道德底线。当然，如果其他阵营的朋友们道德底线跟我们不一样，我不予置评啊。但是，就是说在网络这个战场里面，你必须很快速的去回应，很快速的去对政策被抹黑的、被误解的做说明，甚至我都觉得民进党这次会输，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对于很多的假消息、很多的抹黑有回应，但是找不到对的人，找不到对的管道。到选前还有人在讲说新竹棒球场有弊案，说为什么工程经费增加这么多？到选前还有人在讲，到选前一天，我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讲说，民进党为什么要护航高端？这些难道没有说过吗？都说过很多次了。可是显然有一些人他的管道是没办法接收到，我都觉得民进党在这部分应该要加强，而不是说当别人骂你是 反击的不够，就是 对，而不是说当别人骂你是侧翼网军的时候，侧翼网军这名词最早从哪里来？是从国民党阵营来的嘛？农委会当时编预算要说明一些农委会的政策，然后有请一些网络行销，然后就被人家讲1450讲成侧翼网军，是国民党最早加的封号哦，结果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在骂自己， 我觉得先把侧翼跟网军定义清楚。嗯，好、哦，有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我也不赞成，我不认为应该这样子做。嗯，做人还是要底线。嗯，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用公捷的概念，然后完全弃守网络这一块。 是， 我觉得这样的话，2024民进党会输得更惨。 好、哦，慧真呢？ 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我觉得蓝绿白都有网军。嗯，那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也一天到晚就是会被就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人攻击，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那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做所谓的公共事务的评论的人，我们以我来讲，我会就是说，哎，我如果不喜欢你对我的一些比如说盖我什么骂我绿处啊什么的，我就直接封锁，我不会再跟他就是纠缠，我会直接封锁。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中间选民，我认为哦，这一次主要的民进党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间选民没有出来投票，或者是说中间选民出来投票的对象不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比如说像以世界议员，我认为很多中间选民投给他，就像很多在2020那一次大选的时候投票给蔡英文的我的身边的朋友，这一次是选择投给黄珊珊。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女性，或者是说他们认为就是说，哎呀，其实就是讲一句实在话啦，台湾的防疫不错，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死了这么多人。所以你看全世界这个在疫情之后的所有的选举大选，几乎执政党都是吃瘪的。那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外在环境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去讲什么。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当你把陈时中变成是台北市长的时候，整个选战主轴就会变成是防疫的一个成绩单。那他就会变成很多人就是你攻美存掐。比如说像高端，其实我自己本身打了三期高端，我打高端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一点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我也不能再接受其他的疫苗，所以我跟高端姐妹花某一种程度上是一样。可是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就会被骂，就说什么不好意思，我们就会被骂说什么你们什么处置爱台湾啊什么，这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疫苗，我们要被骂？第二件事情，我没有骂过任何人，什么伊斯兰。我没有骂过任何人，为他，因为人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可是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痛恨支持民进党人，然后用塔绿班？也许有一些是所谓的侧翼，也许你们曾经被侧翼给攻击过。可是不是所有支持民进党人都是侧翼。可是在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个蓝营的支持者，他们是对仇视，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对这大选结果我没有太大的遗憾，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就知道云林一本应该就是这一次是表现不好，而且你会发现中间选民跟那个是没有出来投票的，所以某一种程度上这一次是所谓操纵仇恨的这个部分是成功的。那我会认为比较可惜的是，一个选举结果如果是操纵仇恨成功，然后觉得很多的中间选民并没有出来投票，因为显然就是蓝或绿都不是他们想要投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比较应该要检讨跟遗憾的地方。 是， 那最后我其实真的会觉得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政治立场，但真的不要去随便给人家盖帽子。不管是世间议员，或者是不管是对任何人，你为什么要去讲别人是绿畜？你把别人比喻成是畜生这件事情，我不认为这个是 OK 的。可是你会看到现在网络上，刚你提到的那些所有网络上现在什么哪一个很红的那一些人，每一个用词一个比一个犀利，一个比一个难听。那如果说我们的选举文化是到最后是你任何不是你支持阵营的人彼此都用这样子恶毒的语言在痛骂的话，这对我们会是好事吗？ 我觉得去攻击王世坚是中共同路人一点道理都没有。 对啊，好、 哦，来，范老师， 这个我也反对。 我觉得每一个政党都有侧翼，都有网军。只是说这次民进党很奇怪的是往内互打。我反而看到的是蓝营那边似乎他们的彼此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下架民进党。就为了下架民进党，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把杂音降到最低。所以刚刚讲过嘛，这个所谓这个赵少康，他的这个所谓的他所浮选的全部上。 战斗蓝。 战斗蓝，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世间议员不爽的是什么？你在打自己人，我自己也是打三剂啊。那高端疫苗到后来，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是被高端疫苗给拖累了。蔡英文也支持，这个赖清德也打高端。啊，这个陈建仁也打高端，帮这个高端背书，我觉得没有做国家队。可是到后来高端没有做到三期，是他对不起国家。这时候民进党要怎么办？是要跟他切割，或者是跟他要，就是控告他， 还是跟他抱在一起。嗯，我觉得那个是一直都搞不清楚。我看一下打高端第一季有101万人。嗯，我算了一下哈，陈时中输给蒋万安，桃园输的，新竹输是输的，台中市输的，加起来刚好100万。嗯嗯，我当然这个很难做类比，我只说大概那个数，100万的打高端的人不能去日本，他的那个会反映在选票上。 换句话说，你也是没投陈时中。 我选区就不在台北市啊，我怎么我选区不在，我不会户籍办，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问题说，刚刚世界议员讲了什么，在疫苗问题上，他是有提出建设性的看法，嗯，可是所有建设性的看法都被认为是叛党，嗯，异端邪说，是中共同路人，就变成没有理性讨论空间。那为什么我必须要讲？因为从2020年到现在2年，民进党太顺了，嗯，全部都是胜利，嗯，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操盘者他们觉得你看我们的方法对啊。嗯嗯嗯。所以我的方法今天再用到陈时中或者再用到这一次的选举一定是无往不利。嗯嗯。结果任何不同的意见可能都我们有战功啊，我们5件战功，你有什么战功？ 嗯。就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一言堂的结果。好，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刚刚啊，慧珍啊，讲到他被攻击，好，那么讲到哭了。我这是做节目第一次看到你哭，嗯，啊，我相信你应该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委屈，啊，那万一许公一样啊，王世坚这样被攻击，我相信他非常受不了，哦，所以他说他忍无可忍啊，哦，那这个啊，我先跟大家报告啊，今天咱啊这个指挥中心最新公布，12月1号开始。我们要开放全部的室外都取消全程佩戴口罩的规定，餐饮场所也取消不得逐桌敬酒的规定，啊，岁末跨年大型活动的口罩规定，近期再看情况的变化。我说起来，咱那时候啊，真的打中国的疫苗，咱今天没他这样了，咱今天就和中国同样，每一个城市都开始抗议了，对不对？哦，好，那这个在讨论何志伟啊的情况之前啊，我再请教王议员啊，你讲网军啊，难得有几个敢具名出来的，但是也用奇奇怪怪的名字，还自称教授，没事回来领领赏金，要出事赶快飞回美国。他还说，有的人都多大年纪了，那位大网军如果面对他的孙子，到了这个年纪还在当网军，要不要脸啊？你是你讲啥？ 我讲的，我唔知伊名啦吼。不过我看过一下，伊讲的足侪文章啦吼，啊，尤其是从林志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认为这样啦。林志坚的事情，其实社会有一定的看法，不要挑战社会的智慧。我们国家有几样东西是不应该被碰的，就学术、学术。哦，我再一次讲，如果多一天。如果咱破病，你去病院躺上手术台，等一下要来开刀的医生，他的论文是抄袭的，请问你敢给他开吗？我们发生委屈，律师帮我们申诉，这一位律师他的论文是抄袭的，请问你敢给他打官司吗？我们现在所在处的房子位置，那么这个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师，论文是抄袭的，请问我们还敢待在这个地方吗？国家有很多东西不能碰。我看到这个人他讲的一些关于这个学术， 你讲的是翁达瑞教授吗？ 我不清楚他名，因为我没有用网络嘛，后我是那个助理给我的这些看的这些资料，我忘了他名字，我只知道说，他不在台湾住美国。那我认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可能每个人对美国、对欧洲、对各国有移民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是认为，若要讲到关键的问题，要真正爱台湾，拜托，请你回来台湾爱，都好亲像咱认为讲，那是台湾吃台湾米、饮台湾水，第一要爱中国，安尼拜托，你搬去中国去住， 安尼唔才对，安尼大家讲话唔才客观。 有嘅以前乌名单人，伊都拢带嚟美国啊。 啊，即阵啊， 做爱台湾， 即阵拢会用得转来啊嘛。哦，咁唔是安尼。哦，人李英元过去拢转来啊。嗯，咁唔是安尼。所以我是安尼认为啦。要讲到关键嘅代志，袂使讲啊，我咧，你讲讲啊，你我咧做你走。你倒转来讲个清楚，因为你讲你学者嘛，你真深入嘛。哦，安尼大家来将论文讨论好清楚嘛，咁唔是安尼。好， 另外呢，对于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说，民进党大败是网军形象影响年轻跟中间选民。老实讲，这是很重大的讨论哦。嗯哦，因为基本少年党基本上积极民进党救，好、哦、刀票嘛救，还有中间选民。那高嘉瑜说，民进党大败是网军形象的这个年轻跟中间选民。可是呢，党的秘书长林锡耀说，不要把问题推给网军。那王世坚议员说，秘书长是例行性官司的说法，必须这样否认，好、哦，必须说否认网军影响选情，但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换句话说，王世坚议员依然认为是网军影响了这一个年轻跟中间的选民，好、哦，那么这个他还说，王世坚议员还说，林锡耀不必帮网军讲话，男子汉大丈夫谁错就担，不是吗？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沈教授，好、哦，这一次这个年轻人出来投，看起来民进党好像年轻人支持的不多吧？吼， 对，其实这一次刚刚讨论到很多关于网军是不是真的把年轻选票或者是中间选民逼走这个事情哦，我觉得可以客观的从一些数据上面来看了。我们看过去几年哦，这个选举的这个表现，可以发现，其实这张图呈现的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我们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县市长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得票数水平的去跟2018年的县市长他的这个得票数做比较的话，那民进党他是从489万掉到474万，其实幅度非常的小，反而是国民党从610万489掉到474万， 哦，那掉15万， 才掉15万而已，没错。那国民党呢，这边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在2018年的县市长是610万、哎、然后今年呢是570万，嗯，他反而是掉了40万，嗯，所以刚刚好多这个前辈都有提到说哪个政党没有网军，当然都有，所以网军他吓走的或者说他逼走的这个中间选民两党都有损失，他就是回归到一个基本盘而已。但是我们再看哦，那如果我们讲说用政党认同可能会比较标准一点，因为县市长毕竟还是会有各地的选情的差异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差异， 是， 那我们讲的这个基本盘指的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认党不认人嘛，那我们就来看2020年的立委的得票政党票的这个部分，立法委员的政党票第二票的这个部分，2020年的民进党的政党票481万，那今年他们是474万嘛，就是民进党的得票少了多少，少了7万，那国民党呢，国民党是472万票在2020年的政党票，今年刚刚提到是570万，稍微多数了100万，但是比例也没有那么大。哦、真正最大悬殊的是在于跟2020年的总统的得票数的比较。2020年总统的得票数，蔡英文总统是拿到了817万。那足足比民进党在这一次呢是多出了大概有340万的选票。然后国民党是552万韩国瑜，然后这一次是570万，差不多差不多。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个数字的投票率。总统大选的投票率2020年是 75%, 今年是 60%。 对。 掉了 15% 的这个投票率换算成选票刚好就是300万。刚好就是300万。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 所以换句话说支持绿营的人没出来投。 支持绿营的中间选民，支持绿营的年轻选民，支持蔡英文或者讨厌韩国瑜的中间选民，这一次没有出来投给民进党。这 15% 是一个关键。过去民进党可以感动到这 15%, 在那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可以感动到，或者说因为韩国瑜被吓到，但是今年选举的时候这个 15% 的这个选民中间选民的部分没有出来，所以最后回归到两党都差不多就是480万左右的这个基本盘，这是一个关键。 好、那我再请教王议员，因为我看你有讲过，讲你讲啊，你实在是心灰意冷，好、 哦、啊，我对我个人，我对我个人，啊，我对他民进党没有，我一向斗志旺盛啊， 所以你无想过讲，你会有一天你会退党？ 哦，袂啦，客家官票讲我太会退党，什么人要叫我退党？我无做出任何违反党纪，还是党的理想精神，我无，我从来无一遍安尼做，但你。这车一往去美国，王世坚你去上 TVBS 中天的节目，是啊， 我去唱，但是应该所有龙眼台调带出来。嗯，我讲的都一件，不是为着台湾立场，为着民进党。嗯嗯，大家一旦讲我清楚，别人去唱拢无问题。嗯，欸，我王世坚去唱有问题。刚刚讲高嘉瑜用欺负了，欸，咱民进党的立委不是一堆去甲上位盖伊了，包咯，有一个。我王世坚甲安慰一下，相片互高嘉瑜看出来，安尼都袂使。公安王世坚甲高嘉瑜勾串，嗯，这不是两套标准吗？吼、哦，所以我无同意。我就是讲有一件足重要，咱都要一直在讲仇恨值，仇恨值，咱都爱，咱都爱反省讲，这个仇恨值谁引起的？嗯，我讲每一个党拢有网军嘛，我足早都安尼讲，但是。一拿色的，一民众党白色的，因为安怎有网军引导的代志？别人第一列攻击，我们高尚回应嘛，不是这样吗？咱卖伫个店来跟人家家棍，啊，结果呢？某某的结论是社会认为仇恨值是我们引起，所以当然咱无法度过去查啦，到底是什么人先引起这场网络混战？但是我认为讲，咱都无需要呢。啊，所以我再次主讲，我认为咱的党要摧毁冲动的精神。黄信介、柯文雄、谢长廷，这个江平根，因迄阵啊，因是偌有量的。咱的党在迄阵啊哦，伊得从二三十年前哦，谢长廷就讲和解共生。真要紧的一点，选举四年一遍，比如讲这边咱选赢。啊，咱敢未使讲各家拿色个，咱家伊接拍一个，带去桃园海边啊，讲叫恁去跳海， 未使啦。 啊，是讲这边咱三叔啊，万一甲咱接拍，甲咱带去北海玩，讲来哦，啊恁跳海，恁去试试，未使安尼嘛，咱两千三百万人，咱来寻求一种方式，大家能够共生。那大家把选举，现在两年两年就一次，中央地方在互动在选举嘛，那所以选举是家常便饭，输赢吼，那对咱。对，胜勿骄，败勿馁，那要振作起来。 好，那子德兄，因为这个王议员一提到两班高钱规票，哈，现在算区的第一股票，你安那看，为什么伊有这些票？ 坚哥，我顶下跟他同台了，认识很久了，他有他自己的风格啦，他的这个风格，或者说他基层服务的哈，这个扎实啦，我觉得这个票并不为过，很符合他的这个现在的网络声量也好，或者说他的服务平常服务的成绩也好了，但是我会讲哦，就是说，刚才讲到网军的部分，我特别强调，就网络世界啦，哈，极其难，极其。绿色诶，及其北线诶，及其各种颜色都尊重，这跟现实世界大家各自言论自由都没有问题。今晚我们讨论了网军，怕是怕什么？怕是怕说那个是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治势力的正规军啊，而且甚至是假装是义勇军， 用钱下去养的 了。丢了，用换养嘛。我必须要这么说了哈，网络上或许不是或许啊，有国民党的支持，蓝军的支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国民党大概也没这个能力，没这个实力啦。有系统、有组织去养网军，像类似现在被抓出来这些人，包含杨慧茹这些，不很少啦，或者说几乎我不晓得。 你们以前有承认过啊？你们有网军啊？如果是资料给你看， 如果是义勇军会有，国民党 是义勇军哦，是国民党承认自己有网军哦。 是啦，那个网军应该讲，就网络上支持我，就是会有支持。 你不能 像 别人的都收钱，然后国民党都免费？ 不是啦，我这既然在打。在讲证据嘛，我刚刚讲的都是嘛。那我要讲齁，就是坚哥的部分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他更被抹红齁，我是印象很深刻齁，而且感触很深啊。就是说如果坚哥这一种齁，就他很坚持台湾价值啊，我很尊重他齁。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一次选举或这一次选举前啊，我认为啊，就是说被抹红分化的状况非常严重，会令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间选民厌恶啊。我用这么说啦，现在是中共同路人啊，比街上的路人还多啊。这个在地协力者啊，比公园的协力车还多。如果说王世坚这样议员或者说是实际这样的团体都会被认为抹红，那我想现在可能每个人都被抹红了。 我替王世坚议员恭维，我干嘛有加分？你替他恭维，我干嘛也？ 我在，比起我都要被攻击紧，我 他明天又被人家讲说国民党帮他讲话一定有问题。 我都要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是个嗨干？但是我要讲， 比如说世间说去上中天，然后中天我也讲一句，我说比如说我也会来三立，我说大家凭着良心讲讲这个事情，不，我说大家尊重各自的意见跟立场，但是不能被抹黑，被他给扭曲啦，对吧？ 可是我必须要说，像我们也常被抹啊，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上节目，我们其实就是领的就有通告费，我们其他也没领什么其他钱啊，那为什么我们就要被骂是侧翼？很多的网络上一些名人，人家有的是自己做医生的，人家有的人是干嘛开妇产科的，人家有人。人家也是有自己正当收入，而且人家用本名在他的粉专上去支持执政党，帮执政党讲话，这为什么要变成是侧翼？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讲的是史书华之类的， 不止史书华， 史书华很多医生啊。 我补充， 那不是也很奇怪吗？为什么我们要变成侧翼？ 我也常常被攻击，我被骗了，我最近还被骂。 你不用是侧翼啊，你就党工啊。 我最近我在旁边骂塔绿班，不算 塔绿班， 你是塔蓝班吧？ 真的，你去看嘛 ，PTT 上啊，我等我这一组习以为常。但我要讲，我一开始就讲尊重网络上各种言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都 OK， 你不要跨越法律的红线。那最怕是怕什么？你有政治目的带风向，这个是我们谴责的嘛？ 我觉得林锡耀的态度是对的啦。身为一个党秘书长，你不能把一个党的败选都推给别人，这个态度我是肯定的啦。那至于说侧翼网军，刚刚我觉得刚好范老师刚刚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我们今天做说明的。他讲到打高端三剂高端疫苗去日本要必须要做 PCR， 对不对？好，这件事情好。事实上高端有提供免费 PCR， 可是你知道吗？到统计到十月底，最新的数字统计到十月底。去做免费 PCR， 全国加起来大概1000人左右而已。代表有没有需求？有，但是需求大不大？其实它不大。可是这个题目被放大成1000万倍在讨论。那请问是谁在放大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民进党或者说支持民进党理念的人需不需要用强而有力的说明去反驳他？再来，馆长陈之翰选前明明是主计总处的工商普查，他说成是执政党去查水表，被纠正之后他说啊没有，我就开一个玩笑，我刚刚在巴哈姆特看到，他说他听馆长的直播，他说黄国昌告诉他有没有信哦，馆长前一次不是被枪击吗？他说这枪击案主谋检察官受到压力不敢查下去，他有证据显示这个背后主谋就是民进党团。 谁讲？ 陈之翰，我看到巴哈姆特上面写的。那你觉得这个要不要澄清？他的直播都是几万人以上在看哦。你如果不讲的话，以后就真的变成是民进党团主使人去开枪了。好，而且他说 对，虽然开枪的是民进党党团， 他说主使者，他说是黄国昌告诉他说检察官受到压力，这个案子查不下去。因为那好，后面他讲说，据他所知，这个主使者应该是民进党的党团，但他没有讲是谁。这是多严重的指控。 对。 啊，请问这个东西要不要澄清？甚至我觉得都应该要提高。就这次为什么有一些年轻选民跟中间选民他没有出来投民进党？就是因为他长期以来被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他搞到，因为他没有看到你执政党很出来的很严正的澄清说明嘛。你知道吗？我相信鸡飞城市，我也相信谎话说100遍会变成真话。我绝对相信。这次选举不就印证了吗？ 是。 讲你护航高端，讲新竹棒球场有很多弊案，讲新竹市有百亿的弊案，说什么沈慧虹林志坚不知道 A 了多少钱，到选前到今天都还有人在相信 是。 那你说你叫民进党该怎么办？当然要利用网络的力量去说明嘛。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说好帮民进党讲话的，不管他是真名或是假名或是用匿名，他都是有领钱的网军。有领钱的网军请拿出证据来。到目前为止，唯一被认证有领钱的叫民众党，在养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其他哪一党有100%证据说这是政党在养的网军？ 不，我是认为这样啦，双方都有这样的交货，都也会有这样个别这种的不实的讯息。我的意思就是说咱是执政党，咱要有这个量，这个量是怎样？我认为咱这个社会即阵啊，对民进党也不会谅解，就是讲权力伫你家，所有的资源伫你家，啊，你要安怎做，你爱做好，啊，我感觉讲咱来即阵加减，互人骂两句啊，吼，无甲多伊啦。民进党是真坚强的一个党，唔是讲人骂两句啊，吼，去讲两句啊。馆长讲啊，无啦，这个枪击案你主导，啊，民进党就会倒，那安尼会倒吼，那民进党太脆弱了。不可能，想到我这边李文公苏贞昌院长要为这个败选负责， 蔡总统都已经辞掉党主席，那你既然口头请辞，蔡总统留你，但是你真想走，谁也留不住了。真想留，谁也赶不走嘛。不是这样吗？啊，因为你是最高行政首长，所有的事情是不是直接都在做的，不知道。但是所有好一败的，你要总集成，你来负责任。我感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 所以你认为苏贞昌这一次应该要下台就 对了。他带头这个所谓的仇恨值，我就要说这个来源。我认为最大的来源来自于这几点，譬如讲哦，譬如讲，你是院长，对方这个立委，不管伊是形象外派，伊是在野党，伊是安怎，不管安怎讲，伊是人民选出来，人民就是头家。所以你苏贞昌，你的回答敢那真好哦，你口才你赢，你赢口才，但是你输掉社会的民心嘛。所以我是认为讲态度。一切都是态度。蔡总统， 苏贞昌的态度太超吗？ 对，我认为蔡总统两年前第一次动算，甲两三年前国联里面时候，蔡总统一再讲，一再讲，咱来谦卑、谦卑，搁再谦卑，谦卑、谦卑，再谦卑。结果这些人，院长、部长真侪安尼听听听哪第一听，结果做，唔是，因做出来，互感觉这是。权力的傲慢嘛，权力的傲慢，我觉得态度就应当修正。态度对了，其他什么事你都知道要怎么做。 你的意思是讲，苏贞昌对啊，这个在野党的立委，在情绪上卖下面来一句来一句去的意思吗？ 对，啊，因为你安尼的时候，你嘛影响到咱本土。 那他说呢啊，这个苏院长继续做，你会继续叫伊落台吗？ 我认为讲，伊好与歹不差。我再举一个例，大家讲。咱大行要国产丢啊，我们应该培养扶植。马英九最后任期最后一年，发包给这间庆富，这间炸弹，这间要做猎雷舰。我请问啦，所以定我即阵请问你，贷款给这个庆富的，这间公家的行库的董事长，即阵啊司法还佫伫咧甲追究呢。哇！你所以就就任了，你国家派来做另外一个国家大金，金矿公司的董事长，那就奇怪嘛， 是， 哦，就奇怪。所以我认为讲，对的唔对的，苏贞昌院长，你心知肚明，你有你的讲的，你国家东华一直甲民进党吼，但是伫个好的时阵来离开，唔通讲到尾啊，是社会逼你落来，安尼这都真歹看。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因为什么何志伟跟这个洪耀福会互骂是民进党的败类？来，我们休息，进广告。刚刚王世坚议员公开认为苏贞昌不应该接受慰留，那么这个苏院长他接受慰留之后，今天有一个公开的活动那么他也对于小英交代他现在该做什么事情发表了看法。来，我们来看一下。 脱下口罩，行政长苏贞昌笑得好开心，但面对败选结果，可得严肃看待。 严肃面对，深刻检讨，回应人民的想法，在第一时间向总统请辞。但总统特别提醒，应该坚守岗位。 苏贞昌请辞被总统慰留，但内阁可能小幅改组，时间点在明年一月农历年前。被点名下台的包含沈荣津、苏建荣、陈吉仲、王国才等。至于接班梯队，像是卸任县市长、屏东县长潘孟安可能掌管农委会，基隆市长林佑昌被说可能接棒交通部长。 林佑昌市长他在基隆的表现非常优秀所以我觉得他担任任何职务都非常的适任。 个人的去留不重要，那只要在这个位置的每一天一定是竭尽全力。 不止内阁微调，总统请辞民进党主席，周三将共推代理主席陈其迈呼声最高。而接下来党魁谁来接？陈建仁、苏嘉全，甚至赖清德都被点名。但党主席牵动2024总统立委大选布局，加上赖清德攻大位呼声极高，传出赖系人马针对主席改选曾沙盘推演，幕僚甚至激辩讨论。 确实有一些劝谏的声音，这些声音，我认为赖副总统会很严肃。 负责任的来思考。 当然赖清德副总统他是相当服众望，也是值得托付。毕竟这场选举的挫败也不是谁来接了党魁就可以让问题迎刃而解。 民进党大败不止重伤蔡总统，赖清德也被波及，传出他决定全力辅佐蔡总统走尊英路线。毕竟总统声势高，2024他才有机会胜选，但英系也不放弃推陈建仁抢大位，民进党内权力核心改组，各方人马的角力再起波澜。 那么刚刚最主要是苏院长他已经接受慰留，也开始这个在处理政务我想请教王议员的是说，那如果他继续走，你会再继续叫他留下来吗？ 我一定，我相信，我相信苏贞昌院长应该不会的啦。我在想他在做最准备，那应该不会。我再一次强调哈，真想走，谁也留不住了。啊，真想留，谁也赶不走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就想要走诶。 哇，所以这么在他一念之间，在他一念之间。哦，我认为哦，我认为这个仇恨值都是够。如果各党都有网军，我们民进党没有。嗯，别人低劣攻击我们，我们高尚的回应，我们正常的回应，制造仇恨值的就不是民进党嘛，就是其他政党。那社会会判定，社会会认为是你们这些在野党无理。 哦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何志伟啊，好，民进党的李伟公，民进党让黑道进入陈时中选举啊，进入民进党的决策核心。难怪选前会核爆，哈、哦，自己更曾经被一位具有黑道背景的人逼得向中常会上的所有人道歉，让他预言民进党在选举过后党内的氛围只会更恐怖啊、哦。那这个何志主持人问何志伟，好、哦、说那个人是谁？他说那姓黄，同时也是中常委，这样就好了。张雅琴主持人立刻再问，那就是黄成国喽。何志伟当场并没有否认，好、哦。那这个另外呢，他其实这个据说洪耀湖啊，齁、哦、也被点名了，齁、哦、台北市长选战让黑道进入核心，齁、哦、难怪选前会核爆。此番言论被认为是剑指洪耀湖跟前国策顾问黄成国。那洪耀湖啊在脸书发文反呛何志伟，你可以更扯，你是最扯的，齁、哦、而且这个他也骂何志伟才是民进党的败类。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知道是猪队友还是侧翼。 被媒体包围追问，高嘉瑜又把炮口对准侧翼再攻击。 很多人是深受其害，也对他这种行为哦是非常的反感。我们每个人都是战犯，我们不会特别说谁是战犯。 强调败选就是全党一起担，但高嘉瑜选前多次炮口对内，还说会造成一尸五命，累积不少绿营反弹声音。国策顾问黄岳虽就忍不住呛虾，要高嘉瑜别忘了他自己也曾在战犯名单中，要找战犯的还有他。 今天都没跟我们联系。 日前大名大放说陈时中选的不如预期，是有黑道进入核心，还批候选人行程乱排等。何志伟如今神隐一整天，但他抓战犯的行为让民进党内很不满。 何志伟在伤口上撒盐，败选就怪罪黄耀武，怪罪黄成国，这也不公平。 英系议员刘耀仁就痛斥何志伟伤害同志、伤害党不手软，还说他以前在议会被王世坚、庄瑞雄痛骂，甚至要何志伟闭上鸟嘴。而焦糖陈嘉行也爆料，何志伟打电话要求把他跟陈时中站 C 位的照片放脸书，还说何志伟会故意在镜头前面蹲下帮陈时中绑鞋带、夹菜给他吃等，暗讽何志伟抢曝光博版面。 同仁们之间的相处，大家会议里面所讨论的事项不要外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他没有拿好那个分际啊。我对当时的何志伟议员有所批评，脑残跟白目啊是无药可医啊。 在这个时间点，也都不需要把这些旧账啊拿出来在台面上谈。你现在没有个人情绪问题，现在只有政党如何面对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 陈时中败选成了党内派系竞逐未爆弹，民进党怎么收拾内讧危机，重整脚步再攻2024，难题可不少。 希望请敲门，那也变了呢。 我觉得何志伟这种做法很不应该啦，因为你是针对人而不是讨论事情。我不是说人不能讨论，但是人讨论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去讲黄成国的背景，当然我不见得认同黄成国的背景，或者说他担任民进党中常委，我不一定认同，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是黄成国不是今天才担任民进党中常委， 一做一做几段时间，一卡卡做过台北市东部主委、嗯。你如果说因为黑道，所以选情一定会不好，这两者之间画上等号的话，那我觉得何志伟你可能要去看看过去的资料、嗯哦、那何志伟，洪耀福讲你的事情难道都没有吗？嗯，你自己也是陈时中竞选团队的核心之一耶。哎，洪耀福讲的事情难道都假的吗？ 嗯，那他讲什么？洪耀福指控他什么？ 洪耀福曾有指控说有一个安排行程，他安排的很糟糕。然后还有刚刚我们那个 SOT 里面那个 洪耀福是真严厉的指控，伊甲设计陈时中 的。对 哦，设计呢？ 对哦， 设计意思是设陷阱呢？ 对。啊，洪耀福讲的难道是错的吗？嗯，其实我跟你讲，选举期间我们听到很多，但是当时大家都怕影响陈时中的选情，所以打给龙林屌波的供。嗯嗯，像那个话的事情，你知道多少民进党立委跑去找何志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跟人家讲说你要拿去义卖，结果放在立法院的资源回收处。 嗯，话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有一幅陈时中的画。嗯 嗯，沙画。 沙画。嗯，对，当时何志伟说他要拿回去，那大家问他说，那 谁送的沙画？ 他是好像跟黄珊珊他们一起参加一个活动、欸哦、有一个沙画，就是画好像有陈时中也有黄珊珊，然后也有蒋万安，三个人都有。嗯，那活动结束之后，何志伟就说他带回去。 对， 那当然又问他说，那你要带回去干什么？他说我要拿来义卖，来帮陈时中募款。嗯、哦，大概类似这样。结果拿回去的丢在立法院的资源回收处。嗯，被记者发现，选前其实中国时报是大做这个新闻。嗯嗯嗯嗯。就后来很多民进党立委跑去找他，质问他说：“哎、欸，你干嘛这样子干、嗯？”他说：“没有，我只是在那边摆那边当装置艺术。你干那这条代志，其实选前我 艺术跟咱他讲吗？ 我是不知道他的艺术，这艺术要猛一蹦了，不能一起光一被做装置艺术嘛、嗯嗯嗯。那选前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大家都隐忍，就说啊，酸计啊嘛、嗯，你又是竞选总部的干部，大家就不要撕破脸、嗯、啊。结果没想到选后你第一个开炮，你还点名针对个人去批评，嗯。”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厚道了，更何况你跟黄成国之间的恩怨，其实了解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的经过，大概就知道你跟黄成国恩怨是什么，那就是私怨嘛。嗯， 你那个恩怨就是你民进党上面中常会来对， 我一党准备酸启东部主委啦，一党准备酸主委的时阵，两个人就结下梁子了嘛。啊你说好，选举竞争是一回事哦，因为酸气一定有竞争嘛。 对。 竞争完就算了嘛，那你干嘛说在陈时中败选的时候，然后去把这个私怨讲出来，哦、嗯，丁义忠爆尿敲弯，你这样会让支持者很难过，你知不知道？嗯哼，啊，你觉得何志伟，你下一次你选立委的时候，难道不会受到影响？哎、欸，后年初剩下一年多就要选立委，你觉得你真的在那个选区真的就这么稳吗、 嗯？那他为什么要去讲洪耀福？ 他其实没有讲洪耀福，他是讲黄成国，他、嗯啊、是洪耀福跳出来说、嗯，因为洪耀福大概也觉得不想忍了吧？嗯。哦啊，我们也知道洪耀福跟黄成国交情是不错，这是事实，党内大家都知道。哦，那可能也有可能是洪耀福，因为他想出来帮黄成，因为黄成国那个人的个性，他是不太会为自己辩驳的人了、啊，他也不善言辞了、哦，所以可能是洪耀福出来帮他讲。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他们私人之间的恩怨，跟这次选举没有必然的关系。 好，台北市很资深的民进党议员叫啊，这个刘耀仁啊。刘耀仁昨天晚上透过脸书发文说，败选就是全党公职共同承担，这就是民进党优良党格，何志伟不需要急着找战犯，为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卸责、哦、是男人就跟党公职一样，一起把嘴巴闭起来接受指教，痛定思痛，虚心改进。刘耀仁说，过去他跟何志伟在台北市议员共事期间的内幕，因为你也跟他共事过，刘耀仁起完，那么何志伟起完，立马起完，好，但是让你给清高王议员你也看完哈。刘耀仁说，过去跟何志伟在台北市议员共事期间的内幕，在议会时期无数次的自私伤害同仁，我们铭记在心。拍写用的是无数次的自私哦，好，当时党团会议。你当面被王世坚同志痛批的事，你忘记了吗？你的放冷箭在一场被庄瑞雄，你忘了吗？好、哦，忍不住痛批，你当立委了还是死性不改？共产就党内同志每个人一起肩挑了哈。刘耀仁直言，何志伟，你已经够红了，没有需要再伤害党来增加自己的声量。更直言。曾经听说你立志选台北市长，劝你卡扎捆的靠边， 全台北市最有私心、最有心机、最擅长政治算计、最难相处的就是你何志伟，闭上你的鸟嘴。不知道我生气齁。那请教一下王议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刘浩仁议员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党团会议的时候，我们至少有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说，党团大家内部讨论的，那不要对外去讲。那第二点就是说， 那他有出去外面讲的。 对，那时候有多似乎有一些这样子的记录。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哦，就在党内说教，不要在外面再去评论了。第一点就是不要泄露我们党内部的消息了。第二个就是评论的话，那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大家评论。第三个，既然决定了，那要这么做，大家就这么做，不要再走别的方式。那我其实那时候我因为脾气很不好啦，我那时候讲的齁是有点比较重一点啦。我说齁，这个《本草纲目》有写齁，脑残跟白目是无药可医啦。那结果他何志伟是很可爱啦，他后来赶快来问我，他说神办，你说的，他说《本草纲目》真的这么写啊？我说啊，你去查查看这样。所以事实上，过去有这样的记录，不过我必须肯定他在议会的认真啊，他确实认真是很问认真。那至于这一次批评黄镇国，我觉得是很不公平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跟黄镇国有所认识，包括何志伟。黄镇国其实如果说他是江湖人，那是30年前的事。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其他的黑道人士参加的地方的参会，很多市长候选人都会去碰到啊。蒋万安也碰到，黄珊珊还碰到白狼呢。那如果陈时中有去这样的参会，坐席上面有黑道的人，他是上台讲个话再来就走了，不是这样吗？那我认为我们大家知道，就不要在这个部分刻意去丑化。那至于黄成国，他是其实是热心人士，他参与的是我们党的什么，他是帮我们党去拓展公庙，他是属于宗教这一部分的开拓者，他完全热心。在我看，黄成国是给我们这个党资源、人脉，他没有取任何东西嘛。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不能说他过去是江湖人，但他过去年轻年少轻狂，至少他现在做的，他要帮他过去曾经年少轻狂的部分赎罪也说不定啊。 所以你看何志伟的公黄成果，那是因为家族恩怨吗？ 对，因为可能上次在市党部主委的竞选过程当中，因为黄成国是支持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议会的同事嘛，那刚好何志伟他们家族也要推他们的人选，那双方之间当然就选得有点火热。 谈到黑道，我们再看，因为今天啊，自由时报的总编辑周景文小姐，她也写了黄成国，我猜的啦齁。 对，她写的就黄成国。 对。义工啊，民进党今年嘛，选举嘛，国公爱打黑金，对吧？各位拍一支骗子嘛，公今年这个打黑金的骗子没有力了。虽然主席花了很大的力气，没有力，为什么没有力？民进党方面很尴尬，这次是由党主席领军，全党以终结黑金一致炮打。那这个炮打包括中东锦，只有中东锦阵营曾经点名民进党高位的一些成员才是最大的黑金集团，恐怕是导致民进党出权无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标嘛。你用这样的标准在演这个讲中东锦，可是你用什么标准在要求自己？义工应验了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好的俗话。义工，我们必须询问民进党，当民进党在指控黑道出身的更生人越界到政治领域鲜有不当之际，自己是否采取相同的标准在面对本身的支持者？众人皆知，选举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庸俗化的过程，票票入柜更是难以不宜对选民进行过滤。不过有一道最起码的底线，就是啥？我而受害，不宜介入决策，成为权力象征的一份子。而民进党有没有守好这个份纪呢？更讲直白一点，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有没有黑道背景的大员？如果民进党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为政治的现实需求说项，那么你有什么底气可以跑到苗栗去对着西瓜刀说三道四呢？他说，当事人应该体察选票对民进党的严厉示警， 主动放弃中常委一职，回归基层去继续奉献台湾的民主。潘学友，九合一博士叫他自己死哦。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得票下降严重，其中年轻族群、中间选民缺乏出来投票的动力，是个普遍性的现象。民进党必须面对问题，拆解问题，逐一扫除讨厌民进党的障碍啊！来，方老师，这黄成果必须要自己辞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很客观来讨论。嗯，黄成国他从小就住在指南宫的附近，嗯，文山区，所以他后年轻的时代的确有参加过天道盟文山会，嗯，啊，当过会长，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也曾经有前科。嗯，那后来他有没有金盆洗手？嗯，他现在还有没有参与相关的事务？比如说开赌场、开什么八大啊这个行业，嗯，或者他有没有动用黑社会的力量，动用兄弟来影响党务，嗯，或者黑手进入整个党务系统，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分开来看。 那中东锦那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事啊。 对，那 这，哦，他现在还在做杀死， 对，他现在还在用杀死啊， 这样做耍球啊。 对，那你说把所有这次的败选的责任归给黄成国，公不公平？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成国，但我们知道他是2014年到2018年当过台北市党部主委， 是 他当时是成功的让柯文哲当上台北市长。嗯，2012年是小英参选总统的时候是台北市的后援会的会长。如果他的真的是形象那么差，小英不可能台北市拿那么多票。2020年他又再担任小英台北市后援会会长，嗯，小英拿的票比2016年更高。 对， 所以我说拿这次选举失败说，就是因为你黄成国，你是这个罪魁祸首。嗯，这个如果从选举来看，应该没有这么正相关。 那今天这样子是比较伤何志伟还是伤黄成国？ 两个都伤， 两个都伤， 这是两个都伤。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硬要把罪过归给黄成国，是真的有检讨到问题吗？嗯，还是只是借由检讨败选，嗯，来做某种的政治指控？ 是， 我觉得这点要分得很清楚。 好，梁文杰我倒蛮钦佩的。嗯，好，为什么呢？文杰他这边是落酸头，讲起来也票嘛袂歹，你知影哦？那伊讲啊，伊讲真济人今嘛拢甲问，拢甲啊替伊讲啊，无你选立委啦，无你创啥？伊讲不要帮我找位置，好，哦，伊讲有些话他想说，伊讲民进党这一次惨败难赢，当然会把我们说得很不堪，连我们自己人都会鬼扯一些说法，附和一些媒体，在内部制造矛盾。当民进党良心很简单，只要骂民进党就好。但这种事实在太廉价了，讲的有没有道理？嗯，有道理。我自己认为，就是两个原因让年轻人这一次不投民进党。我这很关键了哈，而且是不分县市的全台湾性的现象。一共第一就是疫情，虽然我们确实应付的不错，从各项数字来看也名列世界前茅，但有些事情、有些情绪是根本没有办法处理的。例如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旅行社跟餐饮业者停业甚至倒闭，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当然要怪罪给执政党。你跟他们讲台湾防疫做得有多好，根本没有意义。又例如在疫苗缺乏的时候，当初是采取先给老年人打，因为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差，伤亡会比较惨重，最后才轮到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都觉得民进党觉得这样很科学，但确实让很多年轻人觉得，为什么要上班赚钱的人打不到疫苗，反而是退休在家的族群要被政府特别照顾。这些情绪都是没有办法用解释来化解的，讲再多这是不得已也没有用，而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利用了这些情绪。再来第二，移工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有一种害怕恐惧的情绪正在酝酿，大家都很同情乌克兰没有错，但同时也看到了乌克兰现在的惨况。然后呢，是中共对台军演，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大权独握，以前觉得老共是虚张声势，现在好像迫在眉睫，而且兵役又要延长，这就让很多人悄悄改变了立场，尤其是最可能上战场的年轻族群，还有他们的父母跟祖父母，我觉得这影响很大啊。于是呢，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就开始发酵了。一共疫情会过去，等到国门大开不戴口罩之后，这些经验都会被淡忘，但两岸紧绷这会是常态，只要习近平还在，这 而这就是明年总统选举的主题，潘学友。所以明年这条其实越明显了哈。伊讲我说了不一定对，但找出原因，不要趁机搞内斗，这才是台湾人民想要看到的。慧正，有没有人趁机搞内斗？ 我想当然是有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这一次，因为鹰派整个提名负责了整个提名的情况，那整个选举结果不如预期，一定会有不同的势力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进行就是让小鹰提前跛脚，然后进入到后小鹰时代，然后要卡位，所以一定会有人去做这一些的动作。那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人内斗或是谁开始内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怎么样把年轻族群或者是中间选民的这个找回来。那怎么样找回来？其实文杰议员他讲的两点里面，我认同第一点，我刚一开始也提到，就是说我觉得疫情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个疫情之后几乎主要的各国的执政党的选举都吃瘪。第二个有关于就青年的部分，他说因为这个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个东西有发酵，导致年轻人没有出来投票，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有一点存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般选民应该很清楚知道说这就是一般的选举，就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跟那个总统级的那种选举是不是可以等同，是不一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出来投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所推出的人选，或者是对于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黑金的问题、警察风纪败坏的问题，一大堆影片流出来，然后什么八八会馆、六六会馆这些东西，人民对你的执政实际是有点质疑的。我觉得还是这一次的投票结果还是以内政为主。但是不可讳言，到了2024年，这个如果说，其实我必须要讲一句，国民党这一句什么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是一句非常歹毒的话。因为你盖帽，你等于是扣帽子。今天好像变成是说，是民进党选择发动战争的，完全不是这样。如果青年必须上战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遭受到攻击。除非你们国民党自己讲白，我就算被攻击，我就投降。我为了让我的青年不要上战场，我举白旗投降。如果你们讲这句话，投票出来结果真的大家还是选择国民党要当胜选，那我们大家就共同承担。可是不要用骗的方式，不要好像讲到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那难道说票投国民党那个中共就不会打台湾吗？所以打或不打从来都不是被打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挑衅的问题，就是那种独裁国家他们就是要进行侵略行为，而面临到别人的侵略，强权侵略行为，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国民党要把这句话讲清楚。 国民党胜选啊，这是今天的中国时报，好，用一版头条做啥？做侯友宜，说啊，侯友宜啊，这个被呼吁要组在野联盟，下架民进党。好，郑丽文说以压倒性的胜利，代表选民对侯友宜有更上一层楼的期待。好，啊呢一版头条，然后呢，会用整个二版。整个二版啊 ，A2 版焦点新闻，侯友宜超越蓝绿，2024最强人选，可带领台湾往前走，百姓安居乐业，国民党应有大智慧，只要侯表态，一定力挺。哈，但是对朱立伦讲，朱立伦你要无私无我，哈，意思就你都爱放弃，哈，弃朱立伦，那么这个力挺侯友宜，起码已经是中国时报，我看是伊的立场啊，好。那这样子啊，这个今天我看罗淑蕾也是这个要求要侯卢配啊才是最强的组合。那这样子朱立伦会就范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听简报评点头连任后上攻，侯友宜视察细致道路拓宽工程，要表现呵呵做代际，被认为是国民党2024最强人选，还被配出和卢秀燕的侯卢配。 我们都爱这块土地，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这块土地会更好。 休假上班来拼市政，那尤其我们要拼经济。 汉子燕子口径一致，先拼市政，但讲到从未放弃选总统的郭台铭，侯友宜马上赞誉有加。 外界有传说这个郭侯配啦， 郭董事长其实带动我们智慧制造在新北市经济蓬勃发展的很重要的这个领导人，可以讲是台湾在整个智慧产业里面扮演一个经济能够往前走的最重要的关键力量。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敬佩，但郭侯配不配无法操之在己。九合一蓝营大胜，操盘的党主席朱立伦被认为依旧怀抱总统梦。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也明确表态要选总统，蓝营内部很难摆平，另外还要考量与民众党的竞合问题。 这个蓝白大混斗的状况，这一次自认运筹帷幄成功的朱立伦，他当然绝对不会放弃。柯文哲的角色，他绝对不会屈居于老二嘛，否则他当初就不用创民众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柯文哲一定会极大化自己的利益。 传出黄珊珊挑战台北市长失利后，有支持者建议和柯文哲搭档，以柯防配参选总统， 是民众党的一个理想的组合了哈。认为柯文哲如果聪明的话，他应该会去找寻中南部的这个副手做搭配。 你有可能找黄珊珊当副手吗？谢谢。 九合一选完当晚，柯文哲就被问到柯黄配的问题，挑战2024合纵连横，各个击破，势必得经历一场大乱斗。 刚才看到的是中国时报，这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说啊，共和跟卡侯国民党现在暗潮汹涌，不过啊，国民党内蓝营内部已经在铺排酝酿，以唯一能下架民进党、塑造侯友宜参选的正当性，正在启动拱侯啊、哦。那这个国民党的辅选人士坦言，侯友宜如果要选总统，最优先的状况绝非自己表态，就要比照当年的韩国瑜，透过征召或有人立拱，以唯一能赢的人选模式，顾及参选正当性，才会水到渠成。他说，不具名的国民党立委说，若接触到党内人士都认为侯友宜是国民党最强的人选，现在党内没有人有说不的权利，侯友宜恐怕不出来也得出来。这位立委坦言，朱立伦不被党内视为最强人选啊、哦。那伊讲啊，现在如果朱立伦还想选自己选总统，那只会更惨，相信朱立伦自己也明白。我想请问这个沈教授，你怎么看哈？ 首先，当然这个是国民党自己的家务事啦。不过，我们从旁边做观察的话，还是会发现说，历史是不断的在重演。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说，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带领国民党从2016年总统败选，然后止跌回升的是那个主席吴敦义。但是最后的这个战功哦，全部是归属在韩国瑜的身上，因为他掀起了这个韩流，然后让国民党能够翻身。所以你说两个人对于总统的这个职位有没有一些想象？当然是有。吴敦义不用讲了哈。那韩国瑜或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后就是黄袍加身。所以现在刚刚看到这些仿佛时空错置哦，一模一样的故事又再次的上演。所以朱立伦他这个带领国民党这个又从2020年的谷底翻身哦，然后现在好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节目以后就重播就好了嘛，在2018年。 对，一直就把名字换，就把名字换掉就好。 名字换掉， 把名字换掉就好。然后你看这个你刚刚提到的侯友宜哦，其实我们从他的那个胜选感言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啦。他到底有没有私心，这个要问他自己。但是他说出来的这些话，我们看到每一个县市首长出来的第一个一定都是说啊，这是我们这个县市的胜利，然后说这台北市的胜利啦，这是台中市的胜利，卢秀燕这样喊，然后那个蒋万安也这样喊，但是侯友宜出来喊的时候是说这是中华民国的胜利。哇！如果各位仔细再回去看的话，他说这是中华民国的胜利。哇！他感谢，他不是感谢新北市民给他机会，他说他感谢中华民国，感谢台湾，用爱来包容台湾。我觉得他通篇里面提到中华民国的次数，甚至提到台湾的次数，都比提到新北还要来得多。 对， 那你说他到底心是在新北还是在这个总统？我觉得是稍微已经有一点点不言而喻了啦。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哦，然后之前也这个韩国瑜的这个例子，就是做到一半落跑，然后被罢免掉了，这个情况也才刚刚发生。 是， 所以他现在刚刚媒体讲的也都非常的清楚。他唯一能够出来参选的这个正当性，就是他不得不选，而不是他主动要选，就是黄袍加身啦。所以他今天等于就是说，我今天被迫， 对，他是赵匡胤， 对对对，就是逼着要出来哦，逼着要出来，不是我自己要，是你们非要我不可，要一定要用这样子的这个气氛，才能够让他出来会有这个正当性。我觉得现在就是在2018的这个事情，在2020年、2022年的， 那朱立伦会这样子让掉吗？ 当然不想啊，因为朱立伦他对于这个总统这个职位，其实我们大家，我觉得说不需要太深刻的观察都知道，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 那所以他现在面题那个这个问题难，就是难在说确实现在整个气势上来讲他就是矮侯友宜一截，所以要怎么样顾及团结又要让他自己可以顺利的这个上去，只能从中间在他担任党主席的这个过程中提名的机制下去做一点手脚 啊。来刘旺， 其实侯友宜的当选感言齁，他有 AB 两个版本啦，以赢林佳龙三十万票当一个分界线，赢三十万票以内就是 B 版本，超过三十万票就是 A 版本。开票当天晚上齁，当侯友宜发现说诶他已经赢林佳龙三十万票，就把那个就职感言呢这个当选感言齁改成 A 版本。那有人帮他算了齁，他里面讲到中华民国八次，台湾十一次，很爱台湾齁，讲到新北市八次，所以台湾加中华民国是新北市的两倍。那你大概就知道他的野心底都无影。我觉得朱立伦现在你第一个要拜访的应该是吴敦义啦。第二个猛矿白宫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明明带领国民党打赢地方选举，对，但是最后没办法选总统。我觉得要去问一下吴敦义说，你当时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要重蹈覆辙。第二件事情很有趣哦。朱立伦如果是一个当世之枭雄，你应该把那个国民党2024年总统党内初选登记定在12月26号，然后登记到12月29号，你看侯友宜会不会来登记啊，他就职第二天就要登记选总统，你快尬不？但是我想朱立伦也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讲现在，今嘛这里 朱立伦在从上过头明显， 今嘛这里搞作处也，你今现在国民党一堆人哦，抢着去抱侯友宜的大腿，也是整个都扑上去了，就巴不得太晚去会抱不到大腿。我觉得现在的确 有听到，有听到哦。 因为连叶元之都转向了，叶元之现在都支持侯友宜了。 侯秉玉都该 我是不是太后知后觉？ 对，你赶快等一下，赶快去报，下节目赶快去报。 可以， 你现在去报。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现在国民党有人在营造一股声音哈，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哪一个阵营刻意在放消息，就是说国民党只有侯友宜能赢，非侯友宜不可。意图用这个来帮他解套两件事情，解套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是你的市长刚当选没多久，你就要去选总统啊。第二件事情说，万一你选上了新北市的补选，那谁能选赢啊？这是两个问题。我觉得侯友宜如果真的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第一他不会辞新北市长，他会请假参选。但是酸说再讲，对，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侯友宜的前途有很多的有几个障碍啊。第一个障碍就是我刚刚提到你的任期的问题。第二个障碍是你朱立伦你要怎么样把朱立伦，因为朱立伦一定想选总统，你让朱立伦死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跟当年的吴敦一样，就是你的民调做到只剩个位数，你的支持度做到只剩个位数，按内立了一点爱细心吗？就是说你接下来侯友宜就是说他到底是要主动出击还是被动等待，这个是侯友宜要去面临的一个抉择。大概古立林差不多每年假威李威开戏阳历二月开始大概国民党这一出总统大选的戏就要开演了。 好，那这是赵少康的脸书。赵少康的脸书说，战斗蓝推荐台北市全雷打，而且全国大赢啊、哦！他说总名单他有74个当选，好、哦，一起卡打来了哈、哦，显现出战斗蓝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战斗精神，获得民众肯定。赵少康的等会接龙名单哈，伊讲这就是我们为中华民国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开始，责任很重，路途很远，但我们会持续团结齐步前行。潘水请教一下义忠、这个写这篇的意思是什么？ 提醒大家啦，就是说一直改也胜战功彪炳，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说国民党大胜、因为提醒大家说你看我的战斗人赢比国民党更多、所以我这一个势力是未来画把他看的一个角色， 他也战功彪炳，侯友宜也战功彪炳，朱立伦也战功彪炳， 都战功彪炳、所以这就是大家现在要画把他看，总是要有一些媒体的声量、但是我要提醒啦，国民党因为有2018的告分，所以他没这么说。原本我是预测说如果这一次台北市陈志忠有上的话、那蓝白会合，因为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如果蓝白不合的话民进党会拿下大位、可是这一次你看到台北市的那个局，蒋万安拿下 42%, 陈时中 31%, 黄珊珊 25%, 就代表什么？第一个柯文哲你一个人选你是绝对不会掉的。第二个国民党也没需要跟你合作，因为将来还会发生在蓝白大气爆。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比来三卡都会说你民进党一家国民党一家， 背起起来说，你得背柯文哲，哎，用气包，哎，包也拿。所以对拿来讲，他们只要团结不分裂，因基本上因机会就多啊。所以我一直是讲国民党无在北区，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么熊重要是如何把这些中间选民找回来。林宇其实寄望说国民党分裂，林宇其实寄望国民党又犯上次那些白痴的错，我觉得不如把民进党的主轴找回来。 那赵少康会不会选？ 他我觉得以他的聪明才智，以北出来算，但是他会成为一个 kingmaker，、因为也撇不告这，因为他其实基本上还是深蓝挂，所以他如果靠要靠深蓝挂去做总统，我刚刚也嘛不要讲，你看韩国瑜去改选管区立委，孙他有没有去站大台？他有没有站台北、新北这种大台？桃园他有没有光明正大站？不，一条从这一项柯志恩，因为吴相宜那个无关胜负，一条就黄义，但是一关大定位。真正会影响到胜负关键，你管韩国路北车干，所以我说他们这些人哦，对他们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只要选上总统，位置有得分。那与其要位置有得分，他给我行有一很各种五院院长都可以分，我干嘛为了抢一个总统，然后搞到最后大家又回到2020的情况？所以阴谋加攻的。 那郭台铭， 郭台铭北车还算，没输摇啊。因为对来讲，他已经参加过一次政治，所以现在有人说柯文哲是不是拉郭台铭，没一个要骗鬼啊啦！两个到了城隍庙面前，新竹城隍庙给我 bench guy， 也在广告盖出来算，所以哎呀，柯文哲，但是柯文对柯文哲来讲，他必须不断的去拉郭台铭这个声势，因为他必须要撑住20%，甚至往上走。但我跟你讲，最后他就是会被气跑的那一个，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民进党怎么样起来，然后国民党，反正与其寄望国民党的分裂跟国民党的。是重蹈覆辙，我还是觉得民进党的这个整理跟拉回中间路线，这个才是2024年的主轴。 好，刚刚这个沈友忠沈老师啊，以供侯友宜就是等着黄袍加身呐、啊，大概黑的皇帝那个黄色的袍啊，把那个披起来，高呼万岁哈，伊袂家己要算，袂家己要黑的讲，我家己要爱。因为侯友宜今天还是说，人家去问他，他说我好好做事。 他千篇一律，就是他在选市长的这个过程中，对于所有的质疑，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们台中也很像，卢市长跟这个侯友宜两个人的性格都非常像，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吃阴保泰。那民调领先之后，你去问他任何的问题，在台中问所有的议题，他全部都是说，这个感同身受，好好做事，把握当下。 因为侯友宜想要黄袍加身，但是赵康不允许啊。 对， 赵康今天怎么讲？赵少康说 ,2024 是侯友宜的选择之一。但没有人能替他自己做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啊。就要看侯友宜自己怎么选择啊。你有六块吗他有可能我跟你说你也跟你说。赵少康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谁来接新北谁来接。第二是人选能不能赢。这么多选你看一共这个这么多选民给你托付你要怎么说服选民啊听哦， 先打预防针，注下给你注到春呐、啊。 好，台姐，黄老师要补充，等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那么胜选这个刚过，但是国民党这个内这个里面的这个斗争啊，想选总统的斗争已经赤裸裸、快速的在上演。好，来，黄老师。 今天中时这么大篇幅的帮侯友宜这样造势，我觉得是本土蓝的一个他们发动的一个讯号。因为我们知道旺董也算本省级的。那但是你看到赵少康就出来讲话了。我认为接下来还有谁会出来讲话？马英九。因为他们都认为侯友宜是蓝皮绿骨，我相信大部分国民党很多，特别是外省级是不认同他的。所以不接受的。 那黄指责怎么办？ 是跟我什么关系？ 所以黄子要表态啦，要表态。 我小小的党工， 你看侯友宜， 因前有配车。 你看侯友宜他 带完了，你国民党 没啊？我帮啊，我帮。所以你看侯友宜带十一今年十一月出了一本什么书？在天下说大成小国。大成就城市很大，国我不晓得这个国是什么啦。为什么提到小国？其实台湾也不小啊。 不小， 你说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土地人口，我们台湾的科技能力怎么算小国？但他谈到国这个字是怎么样？ 对，台湾在全世界算一个中型国家， 对。 但是我们的国力算中上， 对。所以我觉得他取这个名字不对。但是他就谈到那个国，我将来不是只有管城市哦，我要管的是国家。那还有一件事就是，侯友宜已经不能再等了。他年龄他今年已经是65岁如果他等到这一任市长结束2026年他结束了对不对两任做满了他只能参加的是2028年的总统对不对他2028年总统他已经71岁了他已经超过70他如果后年选的话他67岁。 所以基本一定要 算。因为台湾的总统马英九2008年选总统几岁 58岁，阿扁2000年选总统几岁？50岁，蔡英文2016年是60岁，所以都没有超过70岁，所以他一定要争取这一次唯一的机会。 那你觉得你哥说马英九一定会站出来，那马英九上出来会讲什么？ 就是蓝皮绿骨啊。我当初为什么把他从警政署长拉到警大，就是他蓝皮绿骨啊。你看一般新总统上任，警政署长其实是事务官的、欸。应该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社会的祥和跟稳定，应该要让警政署长起码再多做几年。然后我再讨厌你，我为了稳定，我还要让你多做几年嘛。我这样才能够不要让这个警察的这个，因为每一次警政署长更换都是权力斗争很激烈的时候，对警察是警界来讲是不稳的嘛。他为什么那么一定要 麻烦？他会挺谁啊？马英九会挺谁？ 到最后，我相信是朱立伦。 会挺朱立伦。 对，所以国民党里面那个茶壶风暴已经提早在今天。 哎，我讲呢，罗淑蕾去挺侯友宜。是嘛？是挺本土 本土蓝、 哦、本土， 所以本土蓝跟外省蓝这个影响，还有洪秀柱会站出来， 对 都会站出来。 哦，洪秀柱也会站出来， 会站出来，等会等着看。对，哦，甚至要 洪秀柱会挺谁啊？洪秀柱会挺谁？ 当然还是朱立伦啊。 那、朱立伦把他换掉啊？ 啊，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未来的国家统一，这个时候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不可以有犹豫的。哦，对，还是要力挺。 就他，所以他站出来挺朱立伦，说我被换住，我甘愿。 对，这个时候只能说啊，当时一场误会，美丽的误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内会，而且对岸怎么看？对岸对侯友宜基本是高度质疑哦，没有接触过。我必要讲，侯友宜如果真的出来的话，他真的不要以为他这次赢了46万票，所以我有这个正当性啊。可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他真的选啊这个总统的话，大家也会认为他是个绕跑市长。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极为不利的。 石头兄， 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本省、外省或者是本土、非本土齁、来看国民党接下来的2024这一局齁、我认为失准了齁、因为我认为这个因素你说过去可能有，现在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因素降得很低了啦齁、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啦，政治就是实力原则啦齁、那因为侯友宜这一次大胜嘛，细窄半票齁、所以说大家会觉得他水涨船高，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判断啊。但是选举就是什么，分两个层次嘛，一个是意愿，一个是能力。那现在表达意愿的只有赵少康先生。那他说哎，这一次这个战斗蓝战绩不错啊，这也是事实那辅选当然也有功劳，可是就是说这一次选举我觉得啦齁、党主席当然就概括承受，后嘛一卖嘛一啊，当然这次选举这个选的还不错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什么朱主席一定有功劳但是可是我们也看到，就现实的状况也是各领风骚啦齁、各自有几个这个领头羊嘛齁、那所以说我会觉得接下来就对国民党而言齁、就是步步惊心但是要战战兢兢齁、易中兄说的我认为他刚刚判断的是对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就是因为在2018年我们经历过大胜，但是2020年齁、总统大选输齁、我觉得有这样的经验，要让国民党再重蹈覆辙，我认为应该几率不大齁、但是说会不会，坦白讲这就是一个位，总统就是一个位置对啊，有这么多优秀的。 你要被选总统，你朱立伦可能不能做主席对吧， 对。 你主席你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啊，下骹人啦，只要讲你无公平，你就倒啊。 伊也是念头，伊无做主席，伊要提啥物件含好友一边。 我是觉得这样， 无、做完啊。 假设朱主席他要投入的话，他势必一定要请假，在一定的时间他也要请假啊。我只要讲，我只是说，未来就是说国民党在面对这一局啦齁、我认为会比上一次来的顺一点，来的谨慎一点啦、不会重蹈覆辙。那至于谁出来，现在还很难讲。但是我总归一句话，就是实力原则啦 齁、啊，你到底要挖象， 听起来是朱立 伦。实力原则听起来是侯友宜的，是46万。 不是、实力原则就 你回去替你还漏一个呀、对吧？ 我没了，我太边缘，我要射开，卖尾巴还乐，对吧？ 啊，我在节目让我射开， 我是来这想射开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各有优劣的是，我同意。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侯市长假设有心要大位，未来比如说两岸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外交的问题，这势必就会被直接问，而且这回避不了那朱主席现在优势是说，哎，国民党选不错，他有这个底气，有这个优势。可是未来我要想说，还有一些变数，包含游戏规则还有这个党内 各方人马怎么看待这场选举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拭目以待、嗯、但是我没有那么悲观。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说啊蓝营这一次大获全胜，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盘其实没有变大。嗯。他其实就是自己的盘在玩，然后就他也没有吸引到中间选民过来。嗯、但我觉得你2024年你要当上总统选赢总统的人，你一定不可或缺中间选民那一块、嗯。我觉得蓝营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支持者真的非常痛恨民进党、嗯，所以他们真的很讨厌民进党。但是光只是靠你们这500多万非常痛恨民进党的人，你还是没有办法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你一定要想办法吸引中间选民这个部分过来。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诸侯大战，就朱立伦跟侯友宜在2023年势必会有一场这个大战。这大战就是看谁是要实力取胜，还是说，哎呀，看起来人气是侯友宜旺，但是以党内的一种比较精英思维或什么样的思维情况之下，本土蓝就是没有办法出来。我觉得其实他们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比较不同意中老师的看法是，我觉得郭台铭不会缺席。我不认为他会缺席，因为大家很好玩。你有没有发现那一天在高虹安的胜选，我感谢郭董，我感谢薛董，阿里党主席的，好像听说 第三名， 对，好像很后面才 他变小三了， 对，好像很后面才党感谢到。所以呢，现在也有人在讲说，其实现在台北确定民众党就没有了嘛，市长下来了嘛，那是不是有可能民众党会开始转移到新竹市政府去寄生，或者说是把据点放在主要那边，那边也是柯P自己的大本营，但是高虹安会跟柯P维持什么样的距离，是一样那么好，还是事实上高虹安之后就会选择回到郭董的这个下就麾下继续去效力。还有一个是我发现因为 BNT 的事情之后郭董在民间的一个支持度其实是不可小觑的。所以这个部分会有可能会让郭董搞不好2024也不会缺席。 好，如果慧珍讲的郭董也有赵少康、朱立伦还有侯友宜还有谁， 柯文哲， 搞不好还有个韩国瑜不，国民党人才济济嘛。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因为北京中国现在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它长期的封控，那么清零之后，人民现在是非常的反感，所以已经蔓延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非常多的这个大城市，现在都出来抗议要自由，甚至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啊！中国50几所大学现在也是哈，他们叫做白纸革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老师，这应该是几十年来第一遍了吧？ 对，这个大概就是在这个8964之后最大规模的一个社会运动，而且是遍地开花。它不是在单一城市或者说单一族群。它虽然看到了这个所谓的白纸革命，很多是在大学生开始，没有错。但事实上，从上海的民众，从很多这个封的这个小区里面开始，那这样子的活动早就有。只不过说白纸革命是一个创意啦，因为它就是沿袭了过去这个苏联的这个情形拿了一张白纸，然后以为你要散发什么传单，然后警察就把他抓起来，结果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警察就跟他讲说：“你虽然没有写，但是我知道你想什么。”所以你拿着这一叠白纸，你就是有问题，他就把他抓起 来。黑色幽默。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大学生就是发挥这样子的创意。那个也有一些学生就是在上面写了一个方程式，那个方程式是一个这个经济学家叫做 Friedman 所发明的嘛。所以他就是说那个 Friedman 就是要自由。所以我举出来这张上面，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就是一个方程式而已。可是这个方程式是 Friedman。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情况， 布利曼 是，对，然后他就是自由人。他现在甚至上在网络上面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讯息非常的混乱像因为他白纸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上海晨光公司然后还被捏造成假新闻，就是说为了要防止这个白纸革命，他们决定就是马上停止线上跟线下的白纸的生产跟贩售然后还盖了一个章还盖了一个这个官章不过后来证实说这是一个假新闻啦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它的股价马上下跌5%然后所有的在个 Twitter 上面的海外的或者是甚至是也有一些这个内地翻墙的马上转贴所以像这样子的新闻马上有人相信，也就表示说中国共产党这个事情你要这么夸张的这样子的这个停止生产白纸这件事情都会有人要相信。 会继续扩大吗？ 对，我认为会啦。就是说这个只有现在是50几间学校，而且才2-3天之内。那我相信他会在更多的城市和更多的学校里面会有更多的创意或者是更多的活动。 会增加吗？ 我今天来的时候早上是在这个上海这个武装的这个装甲车是已经进去了，而且是最新型的装甲车。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这样子的现象，因为毕竟这个会死伤很多，然后二方面的话我们也担心台湾会受到波及。因为像中国这样子的一种政权如果它的内部出现了控制上不稳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用民族主义或者是用外部的压力来转移内部的一个不稳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台湾就在旁边有可能会遭受到一些比较不确定性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台湾还是要随时做好准备啦，不过在我们旁边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流氓国家在这边那如果说他们真的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误判，或者说做了一个什么对内部不这个我们不乐见的这个动作的话，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讲是非常大的威胁。 放心，在中国喊习近平下台，喊共产党下台，这很严重， 非常严重。这大概是习近平执政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的首次。那我觉得这些人民也受不了了，豁出去，因为这些人一定会被四边的监视器这个就可以摄入到，然后就会一一被抓起来。 OK，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边有些照片，麻烦易中秀一下。 你看这个啊，就是说现在他们不是之前在，因为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嘛，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嘛。 对，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是啊，那个他把那个路牌拆下来， 牌子已经被拆下来，那个路名被拆掉， 让你找不到路 名被拆掉 了。所以你知道乌鲁木齐那个路， 那我再问一下刚刚沈老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白纸吗？中国有微博用户讲，如果连一张白纸都害怕，这透露出你内心你政权的脆弱。 对， 所以他们就是说，其实这个已经让人家有点瞧不起了，就是说我连拿一张白纸你都要把我拉下来，然后路牌都要换掉。然后还有这个是英国的 BBC 记者，他11月26号去采访嘛，结果你敢讲喏，警察给抓出去。就是说我连拿一张白纸你都要把我拉下来，然后路牌都要换掉。然后还有。这个是英国的 BBC 记者，他11月26号去采访嘛，结果你敢讲喏，警察给抓出去，抓出去要个斩，好，这是英国的一个记者 ，BBC 的一个记者，然后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那 BBC 当然抗议啊，因为你是英国人，你当场抓英国人啊，就中国的警察怎么讲？他说哦，把他抓走是为他好啦，怕他在人群中被感染新冠肺炎啊。 不要写，真敢说笑话， 你就对啊，就说什么鬼话都有，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个，这是一个在英国的中国女子所写的一个在微博写的一个那个贴文，这里面提到一件事她说2019年的时候她人在英国考那个 SAT, 都在科系，她一老卡一大饭店的老卡，那时候就在那个反送中啊，她觉得这些都是废青，吵吵闹闹，好，结果她现在说什么，她说现在我才明白是我跪得太久，她现在总算在反省，而且她还另外一篇贴文她还讲一件事她说他爸爸妈妈以前会冲出来叫他闭嘴，不要再讲这些了。现在他说他的爸妈也沉默。 会这个不镇压，他会扩散。 对， 所以他会镇压吗？ 很有可能会学习。因为明年3月是中共全国人大14届代表大会，习近平才要正式成为下一任国家主席。